好 ，Otata 呢条系 Otata 双周报延伸版，武汉肺炎对 ACG 或 ACG 诸如此类。 即系除咗政治之外，仲有一样嘢你唔揾佢，佢会揾你嘅，就系病毒。他妈的，即系你原本以为武汉肺炎同 ACG 冇关，唔好意思。非常之大關係， 唔係係主要係同中央有關， 所有個 life 都受影響。 唔止係 life 咁簡單，你 life 你就話唔去啫。 無法製作， 我匿喺屋企，匿喺屋企就得啦啩。唔好意思，你匿喺屋企都冇片你睇。 嗱唔係嗱，我首先講有片啦。初初我睇咗你講到，即係我睇你啲科學資料咧，話俾我知就好似好多動畫停咗，但係實際上真係擺明有關，得兩套啫喎，暫時係。 唔係講緊嘅係三套，而家就目前呢一刻已經停咗嘅，就有呢個超電磁爆天啦，呢個戀愛小行星啦，再見 A3 就 A 嗱 A3 唔係電磁爆就基本上就肯定係同有關，只戀愛小行星我唔知肯 一定有關，佢全佢而家呢個時候停係因為佢參咗，你話肯唔肯定佢有關，其實只係參咗會唔會有人行出嚟話有關咁解啫。 唔係，因為講緊就係日本動畫日錄。是有冇病嘅啦，六嘅啦。 而家就系讲紧啲代工，一啲代工相关呢、這个代工相关你，因为首先就因为呢、這个中国而家停工啦，大部分都未复工啦，复都唔会冇咁快复到去动画业噶啦。你睇佢优先复工嘅肯定系啲啲机器生产。 好简就系，好简就系，而家咧就全个高科技梗系得大镬，最主要就 Apple， 因为所有嘅零件啊，其实关就系。而家 Apple Pro 唔知點算啦，因為我 唔係佢話佢好似話台灣嘅就去台灣做， 做唔切啦， 做唔切啦， 因為佢台灣廠有幾大咧，生產線頂唔到啊。 原料又點搞咧？ 原唔係重點，而家就咩？又先唔好講原料問題，係冇廠做，有原料冇人做。而家情況就係有部分就調到台灣。 康記 開唔切，因為而家據聞就係已經出到咩？出已經威逼你有咩手段好，就叫你班工人翻工。 但問題就是大陸富士康即係幫 Apple 代工嗰啲啊，得幾百人翻到工，成個廠區得幾百人開到工，絕曬嬌氣啦！ 因為話時話你講武漢肺炎，武漢肺炎本身有個 character 喺度， 有 呢個二人 character 喺度， 呢個鬼佬版同呢個中國版或者呢個東亞版都有一個各有一個版本嘅，鬼佬版就比較似吸血鬼咁嘅款嘅。咁啊，呢個中國版咧就係又係好撚傳統嘅旗袍包子頭，不過個頭 包子 就係啲個冠狀病毒嗰啲一粒嘢咁啊突出嚟咁樣，即係有最少有。 喂，咁好過穿喺件衫上邊嘅。 即係呢個，即係有啊呢個，即係大家知道香港有啲香港而家三萬 fans 啊嘛，即係咁啊講緊即係點話啊！我第一次受，我第一次有人幫我加油呢個武漢肺炎嘅虛擬角色話，第一次有人嗌我幫我加油，即係OK啦，冇翻去動畫嗰邊，即因為嗰邊復工無期，咁就有部分就將個代工轉咗去韓國。咁但係你緊急咁樣轉過去，第一就對面有冇咁多產能去幫你做啦。 sorry， 韓國都爆發啦。 嚇、啊，另外就係仲我未講完，因為仲要佢臨時接手咁佢要時間去睇你資料啊，去 check 啊嗰啲嘢，去揾人治啊嗰啲嘢。咁啊，仲有正而家小姐講埋啦嚇，嗰邊韓國其而家變咗，好似第二喎。好似突然间飙咗上第二，又唔介你 唔系佢因为教会只系讲就系陆上版嘅游轮事件咯，钻石公主号咯。 如果唔计公主号嘅，好似系第二多，我唔知佢日本 超过唔系。如果唔计公主号嘅咧，日本得100人嘅啫。但系如果计公主号嘅话，日本成400人。 系啦，咁计咁啊，公主号独立咗啦嘛。 唔系要独立去啫。 唔系讲 又飘男女。 唔系公海嘛，即系掉出公海得噶啦。有睇赌神啫咩？ 即系 边个 做 客 先？ 你掉完之后，你安倍你唔捻使落台，切腹你都唔掂啊！ 唔系，总之佢唔落船都唔 惊。安倍真啊！ 因为佢船嘅话，独有一个 area 咧，问题就系啲人落咗船之后周围走咧，嗰下先问题。喂，跟住一屌佢就话：喂，你啲工你工作人员落咗船之后又唔做检查，又唔知咩，即系俾周围走，大佬好麻烦嘅，啲人惊呢样嘢啫嘛。 即系佢而家佢。即係好抗拒，點解要19號先放人走咧？所以話哦，佢計完由病發開始計，咁啊19日之後就可以，唔係14日之後就可以放人，可以走啦。喂， 咩啊？ 14日一路都講緊係無新增病例之後14日喎。 點樣講？鑽石公主號成為咗個獨角鏈。 你而家係不斷咁喺入邊傳到四圍都係，然後就放啲人四圍走，屌喇聲，翻嚟翻香港嗰啲人去咗晉陽村啦，屌喇聲！ 即系 喺边度都好啦，即系香港肯定 唔系有一个刻薄有诶，虽然唔系呢个先唔系笑话嚟嘅，虽然我可以黑笑话。 总之就又翻翻嚟啦，冇事又长又扯开咗。咁啊，总之因为咁样而令到个产能大跌。咁就第一，当佢可以揾翻日本本地同韩国嘅代工。咁问题就系咧，第一就系未必揾到咁多啦，揾唔切啦，同埋咧日韩两地即系主要嘅次日中国之外嘅下游代工厂。都有機會會賴嘢，所以咧往後就甩碌嘅數目應該會越嚟越多。 同埋最緊要就係日本啲動畫製作，基本上你唔容許有甩碌嘅空間嘅喎。總之有一個環節，只要慢一慢嘅話，就全含就骨牌效應冚家沉家產。 係，然後你而且你唔好忘記呢樣嘢。雖然佢哋就有曬凍曬啲板喺度，你見過啲動畫製作現場，你就知噶啦。任何一個人賴嘢的話咧。咁你就可以成個工作室就可以行包曬 啦。唔係好簡單，因為日本動畫，因為動畫製作屬於線性流程嚟嘅，就係、是、用任何一個框，突然有咩出中間就放喺後面嗰嘢，全部停曬喺度噶啦。 係啊， 咁跟住佢最近，因為你唔係話嗰啲一個你話有啲樹狀圖咁樣，一其中一批影響，其他批可以照做，但係冇啊！你畫停咗嗰陣，原畫停咗嘅話，其他後面嗰啲唔使拍嘅，唔使做噶啦。依個係問題啊嘛。 咁啊，東國呢邊就相對好少少嘅。如果佢真係要諗辦法嘅話，仲諗得到嘅。 咦，係喎，有套劇動畫叫 Infinity Diagram 啊，依套啊唔知咩係點喺度。我唔知道係咪知道中文叫咩名呢套嘢？又延期呢套又係。 咩無盡什麼？我記得係個 online game 嚟噶嘛。 online game 動畫，總之又係依一套就係第一次，肯定係話明係賴咗嘢嘅。 咁所以我咪話呢個地方我揾資料嘅時候咧，呢套嘢未宣布嘅，即係我揾資料嗰時仲係三套嘅，所以我只能話一定係會陸續有嚟，而且唔一定係呢個禮拜，因為講緊係第一中國復工無期，我諗呢個月你都唔使知佢復工噶啦。 你而家依個時候，我諗最穩定咪係東映咯。 而且講緊係你冇講咁老定。 咪東映穩，咪東映係就我所理解，東映全部自己搞曬，都冇外判嘅。 問題就係冇外判，冇。而家日本又即係嗱，如果你係好， 你唔知有冇第二個清潔整師啊嘛？問題係 唔係嗰？ 喂，咁你有咩冇咁極端例子？ 你頭先講過屌垃圾，即係講緊嘅係而家係有啲人係因為日本嘅社畜嘅文化咧。啲人病化咗之後咧，係照翻工嘅，喺有個千葉，係咪千葉縣啊？過嚟東京翻工嘅，係 啊， 係仲要係山手線翻工嘅。我諗啊， 總務啊，都係一樣，冇咁黐線。 唔係啊，佢之後要轉山手線嘅， 係轉草 啊。即係我諗緊，哇！屌下聲，日本最撚成三，即係幾條，即係人最多嘅鐵路，佢佔咗其中兩條。哇！咁我諗。即係，然後佢仲翻咗成個禮，佢翻咗成個禮拜工，病發之後翻咗成個禮拜工，係冇錯，佢有戴口罩嘅。但係呢啲嘢好難講埋噶嘛。 算啦，你驚呢啲嘢，你驚嘢，你不如驚澳門真理教。 如果有一件咁樣戴住翻工嘅話咧，咁就而家點解日本會擺得咁緊要？就係、是、因為呢個人咁樣四圍走，啲人又係咁樣四圍走。 不算啦，我唔依、这個唔好，所以擺唔擺得緊要，依係好心，依家自由心證嘅。OK， 唔講問題，依個唔重點。 就的確會好有可能會繼續影響咗。所以 A3聰明啊，好似 A1 做，係咪 A1 做唔記得咗啦 ？A 即係A3 嗰邊就直接同佢講，屌喇聲啦你，我直接去到四月我先播。我 cut 咗佢，我即系 cut 掉咗佢。四月我先播，虽然四月即系咁啊，即系因为而家就算你勉强接到啊，你往后都好有可能继续会。你知啱啱讲过啦，啲骨牌效应嚟啊嘛，你呢度压缩咗，你呢度减粗嚟，你减粗追到，可能比第七话俾你追到啦。 不过而家一样，不过好啲就系、是、相比起早廿年、十几年前咧，日本动画嘅外判系多咗去韩国。如果十幾年前真係，十幾年前仲大鑊啊！因為十幾年前真係套套動畫都見到中國公司，但係而家相對嚟講係少咗嘅，多咗韓國公司。 即係不過就咧就 可以一大鑊啦，韓國。不過韓國我 唔，不過台韓國大佢話，不韓國個相對日本冇咁。 因為韓國集中喺 個 集中 喺 一個位啊嘛， 一個城鎮入邊，即係主要係嗰啲個教會崇嗰、那個教崇拜，千人崇拜 係啦，千人崇拜 呢、這個唔係公主號，係萬係呢個韓國版萬家宴。即系万家宴嗰四万几人又系濑晒嘢，即系找唔到个状况啦。你 唔食火都中招， 唔 係，算啦，依個即係嗰啲咁嘅專業問題，我唔討論，因為我唔熟呢啲嘢。 咁啊， 好啦，講啦，咁就關於我動畫方面就好講下先。跟住遊戲，嗱，首先任天堂繼續啦，佢繼續冇貨賣啦，繼續玩唔到 但係唔係好多人走私啊？唔係走私即係大批運嗰啲過去。 唔係啊， 邊度走私去邊度先？ 唔係日本過中國咩？ 冇啊，冇中國都日本都冇貨。嗰啲健身環啊，繼續冇貨啊，依然斷貨噶，周圍都係。 因為佢個之前係一樣嘅情況啦，同動畫一樣嘅情況噶。佢原本就已經預咗大陸放假，會令到個產能跌落谷底一段時間嘅，佢哋又預到嘅。問題就係冇人預到咧，佢放完成個假成個年假之後，佢個年假要延長，要咩？ 睡不起。 而家最大鑊就係而家咧，中國嗰面咧，共產黨方面咧就。差唔多去到话做咩啊？你而家一定翻工，你翻个枪毙嚟嗰只教育局问题就系，大佬啊，你逼嗰班友翻工，你都要时间噶。 即系咪有少少唔同？就系唔系呢个形容未完整？完整系乜嘢啦？中南海就逼下边翻工，然后下边咧就精令不出中南海，下边啲人咧就全部都我理捻你得，我理捻你得咁多，唔服就唔服，唔系讲紧啲。工厂唔复工啊！工厂就好急住复工，因为佢哋停一日就试一日噶嘛。工厂都想复工，但系地方政府唔肯。点解呢？因为你地方政府你地方对政府佢唔复工，我又冇咩损，我损失好细。但系如果你复咗工，然后濑咗嘢爆大镬 嘛， 镬我又冇咩，而且我唔走得噶。 好简单，所以 系镬唔系咩镬咁简单，攸关性命嘅嘢。 咪所以而家咪炒人咯，所以而家咪成堆嗰咩市委啊，嗰啲全部俾铲晒咯。我话嗱你咩冇人？你话你我话你唔俾复工，我炒你换人。 即系乜啊？就觉得有工厂申请复工，好似系冇重庆嗰边有间大厂想复工，即系话我而家复工咁啊，咁你申请啦，咁你要讲咩咧？我有咩嘢个程序乜嘢？我有啲咩消毒啊嗰啲嘢，跟住你有啲咩资源去，即系譬如你啲防护服啊嗰啲诸如此类，跟住佢人宣布我哋有四万几个口罩，应该足够我哋复工用噶啦，跟住佢话唔批你复工，口罩没收。口罩咪征用，国家征用你啲口罩，咁你点复工啊？咁啊，结果就系、是、所有中国相关嘅产品就好多都复唔到工。 结果唔系，所以咪呢个礼拜最多新闻就咩啊？一大堆市委嗰嘢就系唔复工啊，炒你，叫啲女换人换到咧，差唔多叫廿都有啲人落台咁就系、是。你以为咩镬啊？照咩镬？照炒照落照落镬？ 落镬炒咗唔使死啊嘛！即系而家 最多冇多位啫， 系啊，因为 命喺度啊嘛，仲 系嘛咁啊。总之佢哋有乜咁嘅情况，令到个产能好下降啦。首先就呢、這个啱啱之前都讲过啦 ，Switch 个产能就近乎跌到崩喺度啦。所以佢有即系有少少唔遗憾啦，就系佢赶唔切移工移晒啲生产线去越南度。咁啊，因为如果佢早少少移嘅话咧，就今次就应该冇咁大镬嘅。咁啊，咁我唔知佢点啦。咁啊，呢个 PS。PS4 都有呢、這个产能不足嘅问题，不过就 对头系 PS5 好似冇咁略略炒起咗少少。 最麻烦就 PS5， 因为理论上如果你今年年尾要卖嘅话，而家 要开延期，讲开延期啦， 而家要开始做，不过而家冇机啦。好啦，嗱，仲有讲下另一单啲嘢先，就系、是、一小个嘢就系一嘅 L game 厂，因为肺炎关系，所以佢卖，所以佢L 特系咪特价做紧？好似唔系好有免费派 game 啊！一嘅 L game 厂话，因为而家肺炎，所以为咗等人家开留屋企有嘢做，所以可以免费，即系免费下载。 咩防疫啊？话运动防疫啊？ 呢个打飞机防疫啊？ 系咯， 呢个精液治武汉肺炎啊？ 唔系呢个消息几讲，因为而家结咩？依啲系呢啲笑话就唔讲啦。呢啲网机网媒体 咩？新嘅 L 咁制裁 都算。虽然你可以算系一种喺佢嘅职业之内。去盡量協助個疫情啦，即係等於我記得好似大陸之前都有講過噶，啲鹹片下載，鹹片提供免費下載 啊，等你咁睇，等 你班友仔留喺屋企，冇又有啲嘢做，唔使四圍騰啊嘛，即係香港都 有啲細藝 啊，有啲細藝。喂，其實點解 Speed 會突然間咁樣炒到咁誇張？雖然話先講下，因為好聳人聽聞嘅4000蚊咧係有存在嘅，但係唔係一個普遍現狀嚟嘅。其實好多都冇乜起價嘅，好多都係原價，不過就即係話 翻翻去啱啱出嗰陣時嗰個略炒咗少少嘅價，主要係要你食廢 game 啦。講完呢啲，講下啲 event 啦。日本呢輪啲 event 其實首先就係、是之前喺之前有一個大 cosplay 活動就停咗啦， 有人取消。 可唔可以唔數嗰啲有幾多活動取消？因為我 最主要係 Iron Master 有個遊輪 要排數啊。 嗱，講唔係最大型嗰活動咧，就東京馬拉松，即係同我有關嘅，點都要講下都要新下噶啦。咁咧就因為就佢又唔可以取消嘅，因為呢個東京馬拉松同名古屋女子馬拉松咧，就關乎奧運資格賽。咁咧佢就冇咗取消，變咗就變成咗咩咧？只限嗰二百幾個精英運動選手參加，其他一般選手咧就保你錢咗退噶，就保留你名額去2021年。 哦，咁我因為我聽嘅有少少唔同，我聽嘅係話佢話就淨係話唔退錢，因為我哋啲嘢做曬啦，所以 真嘅，因為我理解嘅。雖然就雖然條好撚錯，但係我可以理解嘅。 如果你話可以保留到下一次，咁又 可以保留下次， 可以接受嘅，可以接受。 因為講嘢就係東京馬拉松嘅難抽嘅程度咧，係得十基本上咧就等於咩11%。容易用，基本上 都好過抽 SL 嘅。 問題就係 SL 你可以分年復抽。 唔 係 好過 SL。是 SR 但是上面還有個 SSR 嘛，大佬， 但只有抽一次， 不是，因為那天 10% 其實容易中過四星的，但是問題就是你可以放 只抽一次， 你在部門放那麼同抽，但是一年一次而已， 這 你抽不到就沒有了。 因為我當初聽的時候就說他只是說不會退錢，我沒有聽到後面那個那部分 名額保留這件事， 名額保留就還好，即你之前給了錢，即下一年你不用再給一次錢的嘛， 下年都不是都要給多一次錢， 哦屌啦星， 但你不用抽，即是话你四星卡，唔系你张 SR 卡， 禁止嗰啲买碟送呢个优先， 唔系，话重点就系你唔使抽，我呢样嘢 OK 噶，因为如果再抽一次，我嘅真系会反台嘅，真系 窄啲喎，你即系钱你对你最少喂打个八折都好啩， 但我嗱呢样嘢我只要你唔使抽， 咁唔系嘅，咁你 CD 都买嘅， 所以好多人有鬼晒咁嘈啦，同埋就系咩咧？佢亦叫人唔好嗱，你唔好参观，唔好去打气，跟住有啲人话。咁不如超和公园跑啦，超和公园一个圈10公里，跑四个圈咪搞掂咯。 唔系啊，你讲成条公园啫。一个圈10公里，我谂起哈尔高中啫。 嗱， 咁佢唔跑，唔系佢唔对公众开放都系惊。 两圈搞掂， 唔系就系传染啫。你使乜翻？问题就系得嗰200人，你使乜翻成半个东京咁麻烦咩？你嗱，超和公园一个圈，超和纪念公园一个圈10公里围住佢，你要跑4圈200人啫嘛，有几难啊？ 但你话唔俾打，你话佢系唔俾定系 叫啲人唔好去参观，劝 完劝完还好咯。即系因为其实你因为跑嘅就有一个问题就系佢哋唔戴口罩啊嘛。 点戴口唔好玩啦，唔系 焗死啊大佬。 对跑步戴口罩，我只谂一样，因就系高原训练。但系除咗呢样之外，我谂唔到咩嚟跑口罩。 呢个台北马拉松，我唔记得边个嘅台北马拉松啊，唔系叫台北马拉松，即系台北有马拉松，系有人带住猪嘴跑全程嘅。 高原训练啊嘛，嗱呢个真嘅，嗱呢个就系啲嗱，因为高原训练就系咩咧？喺空气吸呼吸困难、空气稀薄情况下之下跑步，提升你血嘅 心肺能力、 同埋血嘅氧量，系有呢种训练嘅。但一般嚟讲，一般跑者系 总之一般就唔 会做呢咁严格。 但系如果你系参观嘅，你咪戴个口罩咯。我又觉得又有少少过咗火。 日本人家喺度闹啊！真系嗱，跟住阿明古马雄咧就出啦，就又系咁样，因为又关乎奥运资格赛冇得停。佢又教佢又唔知系咪新嘢，就话俾个 app 你照住 app 到嗰日你跑咗42.42公里咧，我俾个奖牌你。 有啲 會唔會俾人出術噶？ 出術嘅機率非常之高，不過就佢覺得 OK 就 OK 啦嚇， 由佢啦。跟住 資格賽嚟嘅啫，你話 OK 就 OK 啦。 唔係咁一般跑者啫嘛，資格賽你照跑嘅，你都要去嘅。仲有啲其他大賽例如肌肉馬拉松啲，全部停曬啦。哦咁樣 即係仲有啲同人志嘅即售會都好多都取消咗，有部分唔取消嘅。 但係咧，至於最重要嗰個 C 九十八咧。就未知，因為5月之後嘅仲要停咗嚟， 前未有反應， 即係而家仲有兩個月， 即係佢冇行出嚟話我唔會延期，亦都冇行出嚟話我會延期， 即係而家仲有2個月時間， 大家睇定啲，即係唔似東澳咁，而家已經死唔似行出嚟話我一定唔撚會 邊係敢延期啊？而家咪嗱，當初我話奧運唔敢，我話東京馬拉松唔敢取消就係。因为取消 咗， 而家东京马拉松咧就已经，东京马拉松一半取，我当取消咗噶啦。已经人已经话，已经全家奥运会取消啦，话会停啊，话要封管作赛。大佬， 个几千几兆日元嘅收入边有冇咩威之镬啊？取消！而家冬天买从依家之后，我而家已经鬼晒咁嘈啦，已经。 哦，呢个两睇啦。你如果你真系因为即系我又嚟老实讲，我又唔系好认为会因为佢举行咗个活动而令到个病毒大爆发嘅。我呢个我又唔系好相信嘅。但系你现在呢刻就话明话定乜都唔会做咧，我觉得系 唔敢咩？唔敢讲啦，至少就 系、我意思就系唔系讲未系。大佬，你唔好立旗好冇啊！你唔立旗又自可，你立完旗我开始惊。 讲真就系， 我都精神。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如果呢只病七月都仲喺度嘅话，大佬习惯咗噶啦。等于你咩？即系关就系、是，其实好多病系冇药医，又唔会死人。大家知唔知佢叫做咩？最初有 即系 唔系艾滋病位咯。当初大家又惊到咧，哇！嗰时有啲艾滋病几恐怖就系， 点会就发咗病咁样？艾滋病系有药医嘅。喺啲 當然病咗習慣，幾月就習慣嘅，大家就會當冇善事發生嘅。 大概呢五六年期間咧，我啲病已經係變成有藥醫嘅啦，變成就係你食一世藥就可以冇事。 但係有啲嘢冇藥醫嘅嘛， 我知有藥醫。 唔係，仲有就係咩？朱莊臣當初啊，佢話因為治病啊，搞到有 NBA 球星卡爾馬龍唔同握手啊，佢搞幾大件事。而家咩莊臣都幾健康，佢跑佢跳。 咁啊，所以。佢好 Q 多，又有即係嗰陣時咧，仲未有咁大爆大鑊嗰陣時咧，我有 friend 要去擺攤，因為佢係擺攤，如果你參加，你仲可以話唔去啫。擺攤就麻煩，你又要抽又要剩，你缺席咗又要就又 同埋就係咁辛苦，大佬，哇！使到要揭卡嘢搞你走咁，好麻煩 嘅。結果咧，佢諗我咁樣，因為嗰陣時仲緊講，因為日本仲未爆啊。如果你話咁樣無啦啦，你再戴曬口罩嗰啲嘢，好似好異常啊嘛。咁啊，其實佢諗到嘅辦法就係乜嘢咧 ？cosplay 护士着到佢女仔嚟嘅，着套护士装，戴埋护士帽， 天才发想。 哇！我谂紧，喂，虽然而家你咁样做都有啲困难嘅，因为可能取消咗，可能已经取消咗啦。哇！呢个谂法 OK 喎， 天才发想都要用。 系啊，咁你护士戴口罩咪好合理嘅事咯？即系你着个成身呢，哇！即系咁啊，虽然佢好似最后都系好似系起唔到行。 嗱，我讲先嗱，几个大意咧，首先 NBA Japan 2020取消咗啦。跟住頭先講嗰個 cosplay 大Street Festa 取消咗啦，跟住有幾個啲小型嘅，例如話啲小倉圍嗰啲快手紀念event又取消咗啦，即係連串啲小大中細型嘅event都取消曬噶啦，同話關相關嘅。 咩 Idol Master 有個咩船上面嘅？ 係咯， 嗰個好似都係取消咗未啊？ 取消咗啦。 係啦，至於咧嗰啲冇取消嘅小型活動，即係例如話啲偶像握手會呢啲咧，就話同埋唔冇握手，冇身體接觸。见面啫，见面会、签名会， 合理嘅，都合理嘅。你即系始终个病本身就系接触传染噶嘛。尤其是你要知道咧，日本有啲疯狂 fans 咧，唔知边度搞翻嚟咧，然后突然间打个黑车喺手上面，然后先走去握手啦，咁大捻镬。 日本傻嘅特别多嘅。 系啊，即系咁啊。 日本应该就系日本，你从来日本最担心嘅，从来都唔系瘟疫咯，而系啲系傻佬咯。 咁啊，奥运取话会无论佢系咪真系取消啦，如果佢真系取消嘅话，我嘅心情都几五味陈杂嘅。第一有少少就系点讲啊，唔可以叫幸灾乐祸啊，心态就系 心凉咯，我系心凉 嘅。作为一个宅，你搞你个冬奥搞到我哋班宅 鸡毛鸭血， 而家你奶奶嘢真系心凉啊！但系另一方面就系、是。你搞到我哋咁鸡毛啊！佢句后话咧，你搞唔醒，咁我哋啲牺牲算乜嘢啊？我哋牺牲咩？咪即系白费咗？ 咪好简单就系、是，当我东京马拉松取消嗰时候，我哋嘅反应就系、是，点明我知道我不幸噶嗱，明古个马拉松佢取消佢啊！ 啲人真系， 结果就咩？明结果即系骨俾个博巴丑讲用咗骨牌效应，所成，因为东京马拉松一取消嘅话咧，其他马拉松就纯乘机取消噶嘛，骨牌效应噶嘛啲嘢， 其实有人带头，大阪系危险过东京嘅，因为嗰边大阪好似爆先嘅，大阪 但系结果又有咗之后又唔好严重嘅，大阪方面。 但系东京人多，同埋嗰几个可能系超级传播者嘅物体喺度四围行啊嘛。你记唔记得嗰个新闻，那个做新闻采访期嗰个的士司机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单新闻。 确诊， 哇正啊！即系佢有人就有个的士司机确诊，今日佢同佢聚会嗰扎的士司机全部就要捉佢去验啦，冇正常啦，好合理。但系问题就系、是，你验就唔系马上有结果啊嘛。咁期间佢哋走去召开工， 系采访期间确诊， 召开工，跟住有电视台，好似系共同啊，唔系，咁就唔是但啦，就走去采访佢，咁啊采访佢话，你惊唔惊啊？你如何那样，即系好正常啲采访啦。问题就系、是，咁你个结果系要未知、啊，应该未有消息、啊，未打电话嚟、啊，应该系阴性啩。咁跟住就系电话度， 跟住就係、是、係、錄影機錄住佢，我而家聽過嗰個電話聽住，因為佢行開咗但係就仲聲收到聲。跟住佢就話嚇、啊，我而家接受緊採訪喎、啊。跟住我離佢五米遠啊！佢將呢啲嘢全部錄曬出曬落個節目上邊，即係佢喺採訪期間收到確診電話，竟然叫佢離佢五米遠，即係咁樣呢啲咁滑稽嘅嘢咧，真係即係只有人，即係我唔好意思，我係冇喺其他國家見過。 日本有鬼精怪嘢發生㗎，唔係應該就從我一句講話就係、是、日本咧天災唔可怕，瘟疫都唔可怕。傻多傻佬先可怕， 官僚殺人咯、 啊，同埋傻佬，唔係官僚傻佬呢樣嘢日本最多嘅 嚇，咩、啊？即係唔係你叫戇狗冇人？ 唔係傻佬啊！你可能理解人諗咩嘅你？ 結果咧就跟住個記者就好緊張啦。喂，大佬，我啱啱同佢喺的士上面共處咗一室，佢都冇戴口罩喎、啊，咁我驚啦。咁啊， 不過有樣就日本而家好處就係咩？花粉症高峰期而家 啊， 係唔係啲人係咪戴口罩嘅？ 即係本人，因為呢個你我講埋呢單之後，我再講。佢好佢結果咧就係、是、咁，佢就打去衞生處問，喂，咁我使唔使隔離啊？佢話唔使。佢話你冇發燒啊嘛，冇發燒唔使啦。跟住佢就釘釘釘釘釘，唔知點算咧。即係就啱啱講個千葉翻工嗰個啊，其實佢睇咗四次醫生，轉咗三次醫院，佢先確診啊？點解咧？因為啲醫生唔肯幫佢做唔肯幫佢做檢測啊。結果去到第四間，佢好堅持嘅狀況之下，周去叫檢測，即係其實佢已經盡咗佢嘅能力㗎啦。但係佢依然係過咗成個禮拜先過咗診，就因為啲醫生唔肯幫佢做檢測。又啱啱個記者一樣嘅情況係唔肯幫佢做檢測，咁佢唯有就自己匿喺屋企度。你話呢個咁樣對待個疫情嘅國家爆發，我諗真係只能講係不意外。即係咁啊！好彩就係咧，就日本就習啱啱啊，其實提到啦嚇，佢哋習慣會戴口罩嘅，即係花粉症啊嗰啲嘢嗰陣時都會戴口罩。雖然花粉口罩就無助於阻擋病毒嘅，但係其實咧，而家日本賣嘅大部分花粉口罩咧，其實都係兼埋擋病毒嘅。你揾下你就知嘅。 同埋日本人戴口罩相對係習慣，好習慣嘅 而且佢唔係話我花粉口罩就真一定係戴花粉專用口罩嘅，即係你疏少少嗰種。佢有時都會戴啲再靚少少嘅，因為 仲有一樣嘢就係日本人講就咩？日本人咧，只要佢一有啲唔多舒服咧，一定戴口罩。呢樣嘢佢係佢日本人就是、所以我對日本人百發嬌對比較低就係、是、日本人喺依方面咧，佢做香佢比香港人成熟好多。 啊、但係咧就問題踩大前提就係佢哋有口罩先咯。 據我所知，好似又開始多一少少啦，好似。但係唔知啊，因為我下個禮拜會去東京直擊訪問下，睇下當地情況，訪問下我哋日本專員，睇下日本情況。因為我日本專員就好怒氣嘅，佢覺得啲香港人覺得好嚴重，但係我哋睇下日本情況點。 日本嗰边咧就 网络就开始传啦，开始好危言耸听啦，啲流言。 非游客区就其实你都系一半半嘅啫，戴口罩嘅人都系一半半。比香港、台湾甚至中国都少。咁 我睇啲live cam 咧，即系 YouTube 嘅 live cam 睇咧，就大系一半度啦，一半一半度。 一半半咯，即系如果游客区会多少少，或者系地铁啊嗰啲密闭空间咧就会多少少，但系如果系普通地方街上面就一半半左右啫。咁 嗱，補充一點啦，即係大爆發就係、是、舊上禮拜就殺房雪祭，咁咧殺房好似而家都係得唔知有幾個殺房，我知道。我諗啊，如果傳染性高嘅話咧，咁 今朝新聞北海道多咗八個，總共十六個而家。 我算少咯。如果以雪祭嗰個規模人數，我起碼至上萬人噶啦。 你搞清楚，雪祭啱啱先開始， 結束咗啦。 你唔係雪祭個咩啊？個你傳染你要兩代之後先會大流行噶嘛，需要14日嘅時間嘅，即係一般嘅潛伏期平均 係 7日， 所以應該就係依個禮拜咯。即係而家我認為就 是如果雪祭會令到佢大爆發嘅， 就依個禮拜 應該係呢個禮拜或者下個禮拜啦，先會有大爆發嘅。 但 OK 啦，咁依筆雪祭唔緊要，反而喺房冬天你要戴口罩嘅啦。 我印象中就其实都几多喎、 啊。因为同冻，因为你 因为冻啊，屌啊， 死冻啊！有关就系你，如果你通常咧就咩，戴个口罩，跟加快围巾保住，唔系嘅话，你个嘴会痛嘅，顶你个肺。 即系佢哋嗰个口罩唔一定系因为攞嚟做乜嘢嘅，系因为 冻 好暖， 痛啊，屌！冻啊，痛啊！ 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好翻风嗰阵时啊，我翻屋企嗰阵， 我翻屋企嗰陣出，結果都係個口罩係全靠有個口罩，因為嗰陣時冇車，我要踩單車翻去，踩咗半個鐘頭單車，凍暖到我咧，迎風住吹過嚟。好彩個口罩擋一擋，如果唔係真係凍死 我。我上禮拜仲未知道馬拉松取消，我照跑步，之後早跑完之後凍，我凍成硬曬㗎。 係啊，所以佢哋會比較多。我喺北海道個 friend 就而家驚暖到唔敢出街嚟。即系佢，因为唔系 嗱， 嗰北海道单确诊嘅系佢间学校 的。哦，咁真系嗰啲嗱，讲下就系嗰北海道啦，通称白痴恋人嘅白色恋人咧，因为冇人学买，所以停产暂停一个月生产。 佢话停产系停止生产，因为呢、這个 因为 供应问题， 唔系咁， 好正常啦。你佢全部白痴恋人大部分靠游客噶嘛， 同埋仲系唔系系重要系靠外国游客。據我所知，日本當地人係唔多買白痴。佢唔係話嗰啲咩雞仔餅啊嗰類，日本當地人都賣做手信喎。據我所知，白痴就只純粹外國人買啫。我住喺日本一年，我住喺日本嗰段時間，放一年咧，我一次未食過。 咁啊，相對尤其而家你見而家因為大陸遊客係冇曬，應該係冇曬噶啦。禁制啦。 係啦，因為冇曬咧，就結果出現咗咩咧？啲京都人話。啊！即係回復翻我以前我 十幾年前嘅京東好好， 幾廿年前 京東好好，唔係十幾年前佢講嘅，差唔多係十幾年前啦。咁啊，因為大陸都係嗰根大陸四圍騰都係嗰根，都係十幾年前嘅事嚟啫嘛。咁佢話啊，我哋有翻個好安靜嘅紫園嗰種咁嘅 feel 啦，即係以前成個廟街咁嘅死人款，即係佢唔係呢個我形容嘅，廟街係我形容嘅。 人多到黐線嘅，每任何時候你京都嗰大堆人山人海，頂佢個肺。 不過亦都因為咁樣，啲奈良啲鹿就餓到黐筋了。 係啊，啲人話你唔好去喂餅俾啲鹿圍攻你次啊。 即係以前係講緊啲餅多到佢哋都唔撚食噶啦。 而家就係 餓到會四圍走去襲擊人。雖然有 friend 好涼薄咁講，咁平時佢哋都係四圍襲擊人噶啦，即係成日撞啊。 平時咧就佢基本上佢哋唔撩佢咧，佢唔會睬你嘅。但系其实而家你乜埋佢咧，佢哋就围嚟噶啦，颇为危险嘅其实系。不过冇噶，嗱，因为据我所知，好似嗱九州就红本院都一单啦，红本院零一嘅破红本院。 我谂呢个日本 四个好似暂时未有四个，加油！ 即系你同乜嘢加油先？你搞清楚啊！ 四个， 即系我觉得系日本就而家好似发紧梦咁啊！真系好多日本仔都好似发紧梦咁。即系你唔使紧张到你即系 可以香港咁样抢厕纸， 抢厕纸嗰啲咁夸张嘅，但系你有少少警觉性好冇？即系佢而家仲系讲紧哦，你冇发烧就唔使嚟咁样，即系有少少即系呢个日本好似有院内感染啦，已经即系呢个题外中嘅题外啊！我系呢一次我先发现咧，原来呢个人内感染同呢个院内感染系同音吓。 你先知道啊？ 系啊， 你话 L， 你冇玩 L 咁多都知啦。呢个 G 卡，呢嚟他玩咗好多 L 机噶啦。 唔好意思，当年我人类咁样，我只得个听字，我冇玩过噶。我玩嘢系命动嘅，就嘅。 In the car 系 咯，因为我当时玩有啲喷饭啦，你知嘅，但系同音字 啊，即系 好多噶，好多啲怪嘢噶。 系啊，咁啊，佢仲呢个咁相关嘅仲 嗱啱新消息，泡沫园有落船游客有一个中招，泡沫园嘅六十岁啊， 完啦。 唔知望旁咩墓园有个咩墓园啊？ 我哋墓啊， 墓 园啊。 总之嗰个园咧有个吓，又不系，不过咧系算游轮事件嘅，算公众号事件嘅。 咁我哋咁香港都有，香港都有一件，依家应该入咗院噶啦。佢之前做阳算啊，咁啊，咁啊，仲有啲都算系相关噶啦吓，即系邻国新闻啦，又系即系呢个擅长和谐的朋友，呢个英雄联盟又嚟有一个新和谐嘢，和谐乜春流和谐病毒，即系所有病毒字眼会唔见咗。最大但系问题就系咧， 唔系爽病毒咩？ 即系问题就系咧，呢个入边有技能，即系官方嘅字入边都有病毒呢样嘢，好似我知叫病毒屠刀啊，好似叫，即系咁啊变成嘟嘟屠刀，即系你和谐玩家啲说话都算啦。你连自己只 game 入边嘅字你都和谐埋，咁样咁你会唔会有点而 过咗火咧？ 有啲不过呢个 不算啦，大陆嚟讲咩都发生噶，我觉得 中国版英雄联盟佢和谐啲乜春我都觉得唔出，都觉得唔意外噶啦。咁啊，仲有单就比较搞笑少少啦吓，叫做就有人呢个。大陸嗰邊有個就武漢嗰邊啊，有個大學生咁佢就感染咗武漢肺炎啦。 咁佢就結果，但佢最後冇事啦。咁啊，痊癒咗。佢好似好早嘅，好早一批痊癒嘅。咁佢就行出嚟就接受採訪啦，因為好早，因為早期啊嘛，所以好似佢唔係第一個，但係好早期嘅。咁啊，有人採訪佢話，跟住佢話，因為我病嗰陣時候，我一定唔可以死，我要活下去去睇演唱會。佢喺病嗰陣，佢喺我病最辛苦嗰陣時候，我係睇住艾瑪嘅動畫。即系系啊，先啲啦，佢又睇住佢系好似唔三人组唔知边个，即系主角三人组。佢话佢就话我佢俾我勇气同希望，令到我可以令我有意志力去抵抗病魔。佢样虽然我你唔使取得咁行嘅，因为武汉肺炎咧死亡率高极都唔会超过10%。 倒穿 暂时嗱，暂时依外国唔好嘅，唔好用中国，不如日本啊，其他个两至3% 系。大概台灣估計係3-4%， 唔係，應該講就係點解一所謂專家啦，因為我唔知道，我都唔熟啦，就係點解會傳得咁快，就係因為死亡率低，死亡率全係高嘛。 因為仲有啲人掉鷹心啦，因為以為好小事咁啊。 因為講緊就係如果死亡率高，就係伊波拉嗰咁誇張，甚至沙士咁樣。好快出事，好快哇！你就去得遠嘅，因為嗱點解就係乜每年流感幾個月死成幾萬人啫，就係、是、但流感容易傳播啊嘛。 咁啊，沙士個死亡率其實都係講緊10%，唔算非常之高啊。摩士都係14%嘅啫。 唔係，即係流感，我成日講咗例子就係、是、舊年德國流感死成幾萬人， 但係德國流感講緊個死亡率係0.01喎。 問題係嗱，所以話要就咁。 啊，李希龍先生，我喺呢度，我知道你唔會聽到嘅，但係我話我聽，流感嘅死亡率唔撚係0.1，係0.01啊，先生。 但係因為佢用嗱，主要就係咁啊，就係因為佢死亡低，所以大家更掉以輕心。結果肺，所以其實上一幾年熟嘅，喂，咁美國5月7月，香港成千人啦，美國幾萬人啦，成萬人啦。 咁啊，個啱啱嗰個大學生結果就話，佢噴咗，話我一定要活，要下去睇演唱會。所以話咧，幾時呢個宅嘅生存意志都係好強嘅，因為佢要睇下一季新番。 啱、 冇錯。 即係不過啲人就話，以毒攻毒，啲毒撚係唔會毒死佢。即係講笑咁講啦，雖然我覺得佢哋係認真嘅，即係咁啊，有少少少温馨新聞。所以咧，我啱啱睇到單唔係新聞嚟嘅，但我覺得幾誇張下嘅。有人用mask 即係口罩啊，用口罩換呢個乜嘢咧？換呢個 Minimum 7TH 嘅演唱會。用口罩去换演唱会飞，因为其实我喺 timeline 度见到唔少人让飞噶啦，已经即系主要系台湾人啦吓，因为佢系破浪嘅河道，咁我唔知道其他地方如何啦吓。总之就系、是、都因为7TH 仲未宣布取消，就 但系个游轮嗰个都取消咗喎。 啊，咁唔喺游轮搞啊嘛。 系咯， 咁你知游轮呢个 keyword？特别地 系啊， 特别地敏感啊！ 本来想搞游演唱会啊嘛，但系依家系咯， 而家大家都熬啊嘛，你毕竟即系你见到 嗰个金额咁高 啊，不过其实游轮就唔系特别危险嘅，老实讲，佢只系个密，只要系密闭空间都危险噶啦， 唔系密闭空间冇做咧，又冇任何唔处理， 而家跟住嗰边咪就系咯， 面只走上去 啊，嗰边点解会咁啱啊？我仲以为个病毒病变，点解去啲淘大花园咁嗰啲咧？就因为一路讲紧系飞沫传染噶嘛，淘大花园嗰个系起溶胶传染嚟噶，即系咁啊，好危险噶嘛，谂住系啲咩？会唔会有啲咩新变种啊？乜乜七七噶嘛？跟住就话咧，系、哎、啊，唔好意思，巴油仔隔篱隔得好娇差。即係有條連燈仔喺船上邊確診啦，而家佢好佢就係話佢第一日嗰頭幾日嗰陣時仲係自助餐任食嘅，咁緊先生，你真係未知個死字點寫啊？自助餐喎、啊，即係雖然佢冇食，但係佢就呢啲咩？即係呢啲係唔係因為遊輪嘅問題，而係個遊輪嘅管理有問題。即系 OK， 所以日本仔呢啲又系机械制咯。你就算喺咩巨蛋啊嗰啲嘢都一样意思噶。你咁多人喺埋一齐，然后我断估你下边嗰扎下边嗰扎跳得咁开心，都唔戴口罩噶啦。即系主要讲紧呢两样嘢啫嘛。其实如果你正正经经戴，你咁 Q 多人嘅地方戴翻个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应该系唔使咁恐慌嘅又。即係呢啲就當然啦，我就盡量唔去噶啦。呢啲你盡量少去，非必要。 應該咁講啦，為其他嗰句啦， 阿董太嗰句金句咧，而家有效嘅。 洗手，洗手，洗手。 即系我简单，好简单嘅啫。你七 T H 系冇错，七 T 系得一次，但你条命拉得一次嘅啫。你呢次冇得睇，你咪下次睇咯。即系咁啊，取消咗你都出。 唔系，所以好彩，我都觉得好，我都觉得好彩啊！个九周年啱啱就喺爆发之前做埋。 Live 我有 friend 系台湾封关前去到台湾咧。即系呢啲咁啊，有啲可怜嘅其实不过就我谂只系忍下咯，呢段时间就忍一两个月。 都系嗰句，你去到都未必好事。 唔系喎，我佢有勇者话佢而家系去咗京都，佢话好爽喎。 去到冇事爽，但系你翻到嚟啊？ 唔系翻到， 点会翻唔到嚟？ 去咗正翻到嚟。 O K， 喂，而家京都就咩？冇游客，冇成堆中国游客，咁几爽啊！地方空爽，你正一回复就回翻嘅传说中京都大佬，几爽啊！超爽 就讲紧啦，咁即系佢咁几耐冇试过见到个咁少人嘅京都。 唔系，所以根本似我而家下个拜去日本就享受下就系，我而家谂嘅就系，冇咩近郊地方咧，系冇咩平时好多游客而家去咧。就享受系冇见到即系冇见好见面啲中国游客嘅 咁啊系，即系咁用嗰个角度谂，真系好爽嘅。 唔系，做人要乐观啲啊嘛，有时 系 呢个时候为咗做。 唔系最紧要前提系 唔 系有教佢先得， 保持卫生，锻炼身体， 有钱先得。 呢一刻嚟讲咧，其实你话东京唔系东京啦，日本危险啲定香港危险啲？其实系冇错，日本嘅确诊数字系多过香港嘅。仲要多 但系日本安全嘅， 但系日本大好多啊嘛。 日本人口唔系，我一直按人口比例啦。日本2亿人，香港800万人。 唔系，日本大好多咯。所以就呢一刻就应该就未知好危险嘅，但系我只能讲我唔系好乐观。你见香港人95%戴住口罩，你出街好少见人唔戴口罩噶啦。但日本就只系一半半，因为佢哋买唔到。即系我谂你班友仔买口罩嗰啲，留翻少少俾人，唔好咁凶狠。唔系话唔俾买，系你有需要你都有买嘅，但系唔好买咁凶狠，留翻少少俾人。即系虽然日本仔都而家即系唔系讲啦，我系咪要戴住最最嘅？哦，跟住我哋讲啊，你唔知道香港已经人太紧啦咩？ 有，喂，不如又嗰句咧，本咁想嚟讲日本， 咁要准备变声器要， 算啦，冇玩呢个 C 嚟睇下佢啫，玩到好 嘢。咁啊。 咁但系其实今朝个所结嗱，就我暂时我自己一日最后啦，次回预告啦。咁下个拜我就去日本嘅，咁我就会访问下日本专员，因为日本专员就好劳气，觉得香港人夸大日本人，所以我就要睇下就系日本系咪真系咁先，睇下日本当地情况。 嗱、当地应我知你到时个帮啊，就系日本其实当地唔算好。唔算好嚴重， 甚至我覺得嗱，純粹睇啲 live cam 啦，甚至唔嚴重。日本人好似日本時代小哥依人人山人海， 但我覺得有部分係因為佢哋未瞓醒，即、就、係、是、你應該要減少啲，你一係就戴口罩出街咯。即係呢啲情況真係唔好揾嚟搏咯，真係唔好揾嚟搏。 不過我好有小心喎，因為而家全球咧你如果亞洲人你去外國，尤其戴咗口罩嘅話咧，佢因為嗱。个好似系乌克兰定边，总之又系 俄罗斯， 唔系有个有咩东欧国家，即系搵架车送嗰啲人去嗰啲大型咧，啲人就示威喎，唔知乌克兰点咩，总之又掟 嗰个乌克兰， 哇掟又掟石啊，嗰示威啊嘛。 啊咁俄罗斯嗰个咧就系隔离完之后出嚟俾人打死咗， 系啦， 仲有啲系喺街上边戴口罩俾人打， 系啦，总之法国就有间日本餐厅俾淋红油。美国就啱有条片就系有个戴口罩亚洲籍女人俾黑人黑兵淋打喺地铁度。 咁啊，不過有你提開我解釋翻少少啦。唔單止係恐懼性嘅，其實因為喺鬼佬眼中啊，佢哋嘅文化入邊啊，你係有病你先會戴口罩，但你有病你應該要你喺屋企，你唔應該出嚟。 嗱有講法就係點解北啲人話北歐冇戴口罩，傳統好爭就係嗰度摸離唔開5尺啦。5公里都冇人啦，嗰度戴咩口罩啫？只要多鬼遠， 因為瑞典識排隊啊。 就係講就係啲人話嗱，我保持5公尺，對瑞典嚟講。出五我十公尺冇所谓， 我哋本来都系九前五分钟距离噶啦。 系啊，要大把地方我哋 啊，即系佢哋嘅逻辑入边就系你冇病就唔应该戴口罩，你有病先要戴口罩。 而但 系 有病又唔应该出嚟周围行。 有病就做乜行出嚟去？ 你周围行啫，周围出散毒。 周围行就已经系一个散毒嘅行为，即系 咁我打柒你啦。 所以你系害紧全世界，你系一个冇公德嘅行为。 咁我打柒你啦。 所以就佢有啲激进嘅就觉得你系播毒嘅，所以佢要打你。 系啊，所以其实喺外国，你如果肯定自己冇事， 睇情況冇戴口罩，真嘅。咦？唔係呢個 嗱，我呢啲嘢咧就嗱，呢個我講嘅，你賴嘅嘢唔好翻嚟話，呢鳩噏嘅咋？你認真啊？你嘅問題啊？ 我有隻冇學落，暫時。 但係直接帶 full face 豬嘴上去，我睇佢夠唔夠膽打你？我直接帶個 full face 豬嘴上去，我睇你夠唔夠膽打我？ 跟住插到塔入去，跟住插到盆嚟噶啦。 呢幾個禮拜，我成 Q 日俾插到豆屌乸聲。 放心啦，豆慣咗你。 即係唔係啊？我以前係冇插到豆嘅，佔中期間都冇插到豆嘅，即係係呢期高州又插到問我。 但係你啲黑暗原力太勁嘅關係。 佢插到問，插到問我，喂，咁做啊？做啊？去邊啊？揾口罩。咁啊？你做乜戴豬嘴啊？冇口罩。 放心啦，唔系你一个，因为我自己街都见到有人戴类似你个猪嘴，冇咁夸张，都有类似类嘅。 唔系我呢个有人资助我用紧，而家用紧600，即系超级舒服，我会认真话你听，舒服你戴猪嘴，唔系舒服过你戴口罩，好认真。不过就呢旧日就冇。 嗱，最后讲个笑话，今朝早我跑步，因为虽然话就话冇比赛，但系基本上摆习惯性系 keep 住嘅。咁今朝跑步见到一个人戴口罩，跟全身就黑色紧身衣，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參加高速度溜冰啊？啲嗰身你嗱嗰速度滑冰好興嘅，即係緊身衣，連頭髮甩埋噶嘛。 啊！ 喂，係咪出咗高速滑冰咧？即係第一，我就係、是、你情況係我係好想吐槽，但係唔知點吐槽好重啊！同埋就係、是、今日好熱㗎，成日都跑到濕曬。同埋就係、是、今日就係我喺海濱長廊咧，基本上啲人數已經回復翻正常時候啦。啲、嗯 但是我唔知道，我睇唔到佢着乜嘢啦。但系其实如果有部分系运动用嘅，应该系好，我印象中系其实几透气嘅。 但系我见到你就好异常咯，你即系嗰啲可疑人士就系、是、啲、啊、变态，简直系变态。 啊，全世界望过嚟咯，我即系嗱，望过嚟唔紧要，其实咧都系嗰句啦。我戴咗猪嘴咧，唔代表我耳系冇塞住嘅。你喺度议论咧，我系听到你讲紧嘢。 放心啦，你不如话你话坏变态都唔系第一日嘅事啦。 即系 好。咁啲笑話差唔呢啲咁嘅最後啦， 戴口罩啊嘛，大佬。 好，咁就下個禮拜睇，如果冇意外，跟住再下個禮拜，如果可以話咧，應該會講埋飛15周年嗰啲件嘅，因為已經困咗我嘅日本專員都幫我買飛噶啦。 啊， 好，咁下個禮拜再下兩個禮拜再見啦。好，拜拜。